情是比有时候还大，我不会因此而害怕，风浪总有一天能达成愿望，我也能呼叫月亮。海风吹拂着沙地，表示着手柄不是海呀音乐季，海边有许多男女，我只好一个人生闷气。我幻想跟我的阿娜来牵手，她说我手太大搞不寂寞，我想是因为她觉得害羞，没关系，事实上没错。